一百字虽短，爱却很长。关注 FM 九七点四官方微博、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音乐广播”即可投稿。百字情书，说出你的爱。